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《笑对人生：陈忠和自述》这本书。陈忠和是一个爱拼敢赢的人，无论是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事业上的挫折，他总能微笑面对。 陈忠和自述。 我上中学时，大哥大姐和二姐陆续参加了工作，哥哥姐姐都有了独立收入，我的家境也慢慢好了起来。迷上排球的我渴望提高自己，向往更上一层楼，要求提升自己是一种强烈的人生动力。当时大姐与大姐夫周宁安已经结婚，他们都在陇海二中工作。由于我想师从周宁安练排球，加上家里考虑大姐也在二中当校医，能够更好地照顾我，于是我便转到陇海二中，进入校排球队。周宁安的训练方法很有特点，加上他为人坦然大度，在陇海体育界很有名气，我对他颇为崇拜。在排球场上，我迎来了长身体、学技术、练思想的大好光阴。我在周宁安教练的指导下，系统地从排球的下三路开始接受正规训练。现在想来，中学时期的排球训练最为重要。如果有相对正规的教练，打下规范的基本功，那么运动员潜力就大，就能继续提高技术。否则，到了专业队，还得重新改造技术，事倍功半。我的身材在中学的同龄人中算得上是个大个子，四肢修长，所以我对自己充满信心。中学排球队的训练主要是利用早晚和周末时间进行。闽南冬季的清晨有时也是挺冷的，我每天要早早起床，迎着寒风进行训练。在排球技术方面，我打的是主攻手位置，属于技巧灵活型。不久，我便成为了队里的主力队员。我先后代表校队、陇海队南征北战，战绩显赫。接着，我被选入了漳州市排球队，参加了更多的比赛。那一阵子，我有幸得过许多名师指导，大大开阔了视野。我慢慢才知道，不光是我们这儿在打排球，全国、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打排球。排球的神奇魅力就是能够把不同国籍、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、不同信仰的人联系起来，大家可以在同一游戏规则中尽情展现自己的风采，增进彼此的友谊。在我中学时代以至上专业队之前，有两位德高望重的教练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。第一位教练是徐连璞，他曾是中国第一代国手，其大轮臂扣球手法为国内一绝。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排球界人士没有不认识徐教练的。少年时代的我听着徐教练的神奇经历，心里十分神往，总是想着以后也能像他那样练就一手绝招，当个排坛高手。徐教练在建国之前曾经是陇海石马民间一个年轻的武术馆长，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排球教练柯登科，便改习排球。当时排球界少有身体训练，徐教练把武术中的弹跳、发力和运气用于扣球技术上， 不久便冒尖出名，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力量排球。他以握拳式的手法扣出的球势大力沉，令人胆寒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徐教练一路从陇海队打到华东队、国家队。他曾在国际比赛中扣球把拦网队员的手掌虎口砸裂，在排球界威名远扬，素有连蒲师的美称。徐教练指导我们队伍时已经年届退休，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得很清楚，花白的头发，一脸风霜，口中镶着金牙，话语不多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国手的派头。训练中，徐教练总是针对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分别做动作示范，耐心地讲解技术要领。他那种痴迷排球事业的精神和实在的训练风格让我难以忘怀。教练，教练其实就是榜样。教练实际上是先教我们怎样做人，其次才是训练我们打球。我觉得一个教练如果教出的学生手法一样，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那是一个失败的教练。反之，能根据学生不同条件和潜能教出的学生各有特点，那才是一个高明的教练。其次，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林亚明教练。林教练是20世纪60年代的国手，是袁伟民担任中国男排主二传时的主攻手，也是一个国内知名度极高的排球名人。林教练训练风格很豪放，他注重训练质量、比赛效果、临场经验和敢打敢拼的竞技状态。排球训练的最终目的其实全部落在比赛中，能把技术发挥出来才是重要的。有人说，漳州出来的运动员会打比赛，这从侧面反映了这里的基层训练相对比较务实，比较注重针对比赛进行训练。其实所有的训练结果就是要体现在比赛赛场上嘛。现在中国排球能否保持世界先进水平，我认为各省的一二线主教练最为重要。一个排球运动员15岁左右进专业队，按一般规律是3年成型、5年成才、8年成器。这样20岁出头到了国家队，就能够以组合训练和特长加强为主了，顺利进入其运动的高峰期。最难当的是基层教练。一个运动员从原始材料开始，一步一步手把手教，很难，很难。我对广大第一线的教练员是充满敬意的，他们大多数人默默无闻，只是为了心中对排球的一份热爱，每天起早摸黑选材训练。中国的排球能够腾飞，基层教练才是真正的奠基石和无名英雄。中学时代留给我的记忆太多了。2004年3月，趁着在漳州训练的机会，我特意亲率中国女排返回陇海二中，在母校的露天泥土排球场上与校男队打了一场比赛，以感谢母校的培养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名师出高徒，强将吴若冰，中学时代是难有国手资历的人来当教练员的。 漳州出现这种情况，在全国也是鲜有先例的。陈忠和有幸在两位前国手徐连璞和林亚明手下当队员，有其特殊原因，这对陈忠和的成长意义是十分重大的。徐连璞从一个旧社会的武馆掌门，一路打上华东队、中国队，而后他又从国家队退到福建省队。徐教练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。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徐教练被下放到福建的宁德地区农村参加劳动。后来体育复兴，他从乡下出来，调到宁德地区体委当教练。闽南人讲究叶落归根，大多数人难离故土。1972年，徐教练经过努力，终于如愿地调回漳州当教练，并且收下陈忠和这位高徒。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漳州市队员，曾经与徐教练所在的宁德队比赛过。当时年近60岁的徐教练刚从乡下回来不久，是兼队员上场的。看着他在场上滚翻救球，观众们心里都发紧。一身大汗的徐教练说：“惭愧啊，我没能培养出好的队员，只能自己上场。”徐教练已经逝世了，可惜他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陈忠和成为世界冠军教练。身高近1.80米的徐教练生前曾经提到已经进省队的陈忠和，他说：“陈忠和的技术全面，打球精得很，从来就没有服气过哪个队，就是个子矮了。他在业余队里是尖子，可是到专业队当队员就吃亏了。不过他技术全面，又是一个稳重成熟的人，今后可以往教练方向发展。当教练必须是样样技术都有一套才行，我想陈忠和一定是不错的。”徐教练与他独创的大轮臂扣球、武功排球成了中国排坛的绝唱。专家宣布这种技术已经失传，但是有人说陈忠和是唯一传人。林亚明也是60年代的中国男排主攻手，他与袁伟民同场拼搏整整10年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从国家队下放回家，到漳州某机器厂当工人。后来他先当排球教练，后当市工会干部。70年代初，林教练曾经以国手之尊担任过漳州队的主攻手兼教练。他的大力扣球自然是纵横八闽无敌手。提起陈忠和，林亚明教练充满欣慰。他说：“陈忠和上了球场从不认输，每项技术都是尖子，比赛经验老道，是一个全面型的队员。他担任中国女排教练，走的就是全面的路子。”林亚明教练现在是漳州体育研究会的副主席，他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是如何从小抓起，分层次开办排球训练学校，促进排球事业发展。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出的两代国家队员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竟然一个去乡下当农民，一个当了普通工人。可是正因为有这种不正常，才使得陈忠和在少年时代就有名师的指导。有人说这是历史的误会，有人说这是偶然中的必然。不管如何，反正这对陈忠和的成长和今后当教练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林亚明在训练学生的时候，常常会讲述一些排坛的名人事迹，以切身体会来启发队员。他讲述最多的就是袁伟民的故事。林亚明认识袁伟民是在60年代初，地点是在江苏南京。这是江苏队对前苏联队的一场国际比赛。江苏队上场队员 都是日后民扬排坛的重量级人物，张然、袁伟民、邹志华。林亚明是作为福建选手临时客串到江苏队担任主攻手的。林亚明首次打国际比赛很不自在，加上脚下打滑，心里没底。袁伟民鼓励他说：“没事儿，脱了鞋子，大胆打。”结果，这位赤脚大仙在袁伟民的妙传下，越打越好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最后，江苏队3-0战胜了强手前苏联队。这两个人同时被当时的国家队教练孙志安看上了，双双成了国手。林亚明以此告诉陈忠和等队员说，上阵比赛就要忘掉一切，只管打好球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1963年，排名世界第8的中国男排在北京迎战世界排名第4的劲旅日本男排。当时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，由于敌强我弱，大家都想赢，都怕输，心理负担重重。袁伟民作为替补队员主动请战，要求打头阵，并提出一套战术方案。结果中国男排面对强手放手拼搏，最终以3-0战胜日本队，爆了一个冷门。赛后，袁伟民和林亚明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。周总理十分高兴地和队员们一一握手说：“谢谢大家。”林亚明回忆说：“我经常教育陈忠和那一茬队员，比赛不用客气，就要有争着请战的精神。”袁伟民就是从那次比赛以后成为国家队主力的。1966年，处于全盛时期的中国男排在第6届世界锦标赛准备冲击冠军，可惜关键场次2-3输给了捷克队，失去了机会。个人夺得比赛最佳全面奖的袁伟民，在休息室里面对着林亚明等人当场扔了奖杯说：“我们别难过，今后一起再争个冠军大杯。”不过遗憾得很，这些老一辈的排坛高手由于碰上了文化大革命，失去了继续拼搏的机会。林亚明则把全部心思放在培养青少年运动员身上。少年陈忠和记住了中国排坛的代代传人的报国之心和胸中信念。多少年过去了，陈忠和对这一切记忆犹新。2003年底，陈忠和成了世界冠军教练以后，专程看望了林亚明教练。但凡探亲回家，陈忠和都不会忘记去看看老师、同学和朋友们，哪怕是一声问候。为此，陈忠和在当地赢得了好口碑。人们说，陈忠和为人就是如此，无论面对何种情况，他都保持着平常心，保持着真诚的笑脸。漳州有一个姓陈的公司老总是一个球迷，他在中国女排夺得2003年世界杯冠军以后，用两幅对联贴在自家公司的大门和二门上，用来赞扬陈忠和，并且聊作自勉，启发教育员工。第一幅对联是：“忠心排坛无怨无悔，和气生财笑看笑对。”横批：陈冰奥运。第二幅对联是：“忠诚赛事，事事关心，和平求生，声声入耳。”横批是：陈氏微笑。 这位老总以此来激励自己，不管生意场上赚钱还是亏损，他都保持微笑。他要学习陈忠和的心态，和气生财，输赢不怒，保持平和，机会还在。可见，以执着精神感动中国的陈氏微笑，已经影响到排坛之外了。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《笑对人生》陈忠和自述。陈忠和看上去外表年纪比他的实际年纪要小许多，他自己介绍，这和他爱笑有一定的关系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就将继续为您讲述《笑对人生》陈忠和的自述。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. 这一刻，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。 这一刻，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。 2022年冬奥会会徽“冬梦”以汉字“冬”为零。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，正式对外开。 看，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。听。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，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，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，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。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，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。 亿万个心愿交织，汇聚成同一个梦想，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撑住！哎呀，151这个重量两把呢，其实都有机会，但是最后差了一点点。左边的杠铃啊，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。施丽君呢，在2020年的10月份，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，进行了一次大手术。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，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。 7月25号，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男子67公斤级决赛，中国选手盛立军抓举比赛3次试举，仅第一把成功，145公斤的成绩连前三名都进不了。落后排名第一的哥伦比亚选手莫斯奎拉6公斤，这也是盛立军近几年来大赛当中抓举最差的成绩。 莫斯奎拉连续试举， 平举比赛莫拉奎斯举起了180公斤，总成绩达到331公斤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盛立军因为严重抽筋无缘最后金牌争夺战。东京奥运会他不想再留下遗憾，第一次试举举起175公斤的盛立军，直接在第二把加了12公斤，要了187公斤。他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举起过这一重量。他有两次机会，成功就是冠军，失败则无缘领奖台。 接下来盛立军得拼了，187，我们只要成一把，我们就是冠军。翻得不错，送高，有了，盛立军是冠军。 力拔山兮气盖世，盛立军实现了大逆转，抓举145公斤，平举187公斤，总成绩332公斤，获得冠军，同时还创造了平举和总成绩奥运会纪录。 这就是中国力量，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，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。 没办法，必须起来，这是我上一届的愿望，机会在眼前，我不能再错过了。终于感觉心里面内心的释放出来了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收听直播，冬奥答题，签到福利，积分换礼，好听好玩，样样不少。